我国的农业研究院科学家集体致力于实现农业科学研究重点目标。为了对各地农场大量采用其优越性已得到证明的水稻、玉米等高产优良品种和应用水稻大苗栽培技术、疏植栽培技术等科学耕作方法，他们积极进行科研工作。他们还对培育出耐高温性、抗旱性、耐寒性、抗虫性很强、单位产量很高的高产优良品种集中力量，而且他们大力推进旨在实现马铃薯营养液组成所必需的肥料、杀虫剂、杀菌剂国产化的研究工作。他们还努力解决对全国各地果木农场采用一种可以大大提高单位产量的栽培技术，建立一个用工业方法可以生产各种生物农药制品的工序等方面的科技难题。